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就在这一秒，我执着，困住你，帮助。

是不爱我，模模糊糊的脸色，我清清楚楚的感受，你的心里想什么，我不想不想点破。 依然 此孤独，就像浊气的杨柳。你违背了你的誓言，在那落叶的秋季，你让你再次孤独，就像诗句失去了主题，直到那一天结束的终要结束，直到那一天带来的还会再来，直到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让它结束，让它再来。

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